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讲了张骞出使西域，这一趟虽然没能和大月支达成联盟，可张骞的收获也不小。他费尽辛苦带回了一批西域特产，汉武帝会喜欢吗？他的谋士又为什么神秘兮兮的出鬼主意让他分先后顺序进攻特产呢？传说他是神马的后代，奔跑如飞，威风凛凛的汉武大帝是他的忠实粉丝。两次挥师西征，几万大军命丧西域，汗血宝马究竟有何魅力，让一代帝王敬折腰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汉武帝与汗血宝马第二集。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，张骞顾不上舟车劳顿，吩咐唐义父整理出来两个精致的木盒子。小盒子里边装满了苜蓿草的种子，大盒呢跟现如今旅行箱那么大。这箱子底儿啊是厚厚的泥土，里边埋着20棵葡萄苗，准备拿这些东西明天进献给皇上。就在张骞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的一个谋士发现了一捆竹简和一张羊皮画。这谋士打开看完之后又捆好了，把这竹简和羊皮画拿在手里，一脸的神秘，抚在张骞耳边嘱咐他：张公啊，明天早朝您先向皇上献这小木盒，然后再献大木盒，最后嘛再献上这个。说着这谋士把两样东西就递到了张骞手上。张骞一头雾水，这进贡还得分个先后顺序，这里边有说道吗？这谋士左右看了看没人。张公啊，请问张公，你我之间谁更了解当今圣上呢？啊，这个当然还是你更了解了，我在西域十几年了，对皇上的情况是一无所知啊。谋士捋着山羊胡子，知我者张公也，明天您就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切记千万不要颠倒了顺序。张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把东西放好，就等着第二天进献给汉武帝了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首都长安的皇宫大殿上，文武百官排列两旁，山呼万岁。只见汉武帝英姿勃发，几步登上台阶，转身一甩衣袍，潇洒落座。这一套动作可真够摆谱的。他已经不是13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了，现在汉武帝犹如一头雄狮，威风凛凛，眼神凌厉地洞察着一切，不怒而威。内廷都尉高声宣旨，传张骞上殿面君。张骞穿戴整齐，一走进大殿，磕头叩拜：“臣张骞叩见皇上，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这汉武帝不冷不热的回应：“起身禀报吧。”您看汉武帝这态度，显然是已经忘了张骞在西域有多辛苦了，还有大月之那点事儿，他闷闷不乐呢。张骞带回来的这些特产，能否让皇上多云见晴呢？张骞起身，让手下拿过了一个小木盒，轻轻打开盒子盖，里边装的都是浑圆饱满的草籽儿。大臣们都很好奇呀，伸着脖子往里边瞧。这张骞高声禀报：“回陛下，这是臣从西域带回来的苜蓿草籽儿。这种草产量高，质量优良，马牛这样的牲畜都爱吃，用它喂马，这马保证长得飞快，而且这种草一次性种植非常受用。”汉武帝听完了，面色稍有缓和：“哦，这种草就像韭菜似的，割了一茬还能再长一茬，是这样吗？”张骞赶紧回话：“皇上圣明。”汉武帝心想：十多年的时间，你回来先给我一包草籽儿，这有什么大用啊？虽然心里这么想，可这玩意儿毕竟新鲜，又能养马，皇上啊，其实已经消气儿了。紧接着，侍卫们又抬进了一口大木箱子，张骞打开箱子盖，大臣们又是伸着脖子看新鲜。这回汉武帝也坐不住了，往前探着龙体，也往箱子里边张望：“爱卿啊，你这箱子里边又是什么呀？”“哦，陛下请稍后。”说着一挥手，20个宫女手托盘子走上来了，银盘子里边装着葡萄干。张骞捏了几个放在嘴里，让皇上看看，这东西没有毒，您放心吃。一个太监接过一盘葡萄干，双手托起呈在皇上面前：“请陛下您品尝一下。”这汉武帝捏了一粒放在嘴里：“嗯，这玩意儿还真甜。来来来，各位大臣，你们也都尝尝鲜。”大臣们都按照张骞的样子抓几个放在嘴里：“这味道还真是不错。”大殿上这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了。张骞趁着机会赶紧介绍：“启禀圣上，这是微臣从西域带回来的一种水果，这水果名叫葡萄，箱子里边是葡萄苗，圣上和诸位品尝的就是这种水果风干之后做的，叫葡萄干。”汉武帝这回可高兴了，非常爽快，给张大人赐座。话音刚落，侍卫们又捧上了一个锦盒，张骞当众打开锦盒，这里边是一捆木简和一张羊皮画：“启禀圣上，这是微臣从大渊国带回来的一种神马的画像和大渊国宫廷资料。”听到这儿，汉武帝蹭一下从宝座上站起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走下台阶，一把接过羊皮画：“如获至宝啊，快给朕看看这神马到底是什么马呀。”看到汉武帝的反应，张骞终于明白那个谋士的用意了，他会心的一笑，口若悬河，开始给汉武帝讲述这汗血宝马。可张骞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的这次推荐竟然给大渊国带来了一次血光之灾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皇上的反应自然让张骞很高兴啊，他也来了兴致，连说带比划的就开说了：陛下呀，从建元元年到现如今的元朔三年，整整13个年头啊，我两次被俘虏，两次出逃，多次面见大月支的国王，可他们都被匈奴的金戈铁马吓破胆了，尤其是那个大渊国给匈奴提供的汗血宝马，这种马奔跑如飞，日行千里，连出的汗都像血一样鲜红。汉武帝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等等，你说什么汗？陛下，是血汗呐！这种马奔跑的时候，两个前腿就会出一层细细的汗珠，鲜红如血，所以才叫汗血宝马呀。哦，汉武帝点点头，这君臣二人一问一答，底下大臣都跟听天书似的，什么也听不懂。这次早朝，那些大臣除了品尝了葡萄干，基本上啊，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，只剩下汉武大帝和张骞两个人开座谈会。这座谈会开得津津有味儿，张骞把西域各国的种种情况详细的汇报给了汉武帝，不知不觉日上三竿，大臣们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啊，早就过了下朝的点儿了。汉武帝也饿了，这才发现已经到了晌午了，一挥手叫其他大臣全都退下去，唯独留下几个心腹和张骞。汉武帝请客，君臣共进午餐。这饭桌上张骞说的更热闹了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君臣几个把外衣都闪了，光着脚丫子坐在卧榻之上。皇上，这大渊国在匈奴的西南，在我大汉的正西方向，那离咱们这儿得有上万里。大渊国的人长得跟咱不一样，人家是深眼窝，眼珠子带蓝色，头发打卷儿。他们那儿啊，种麦子，种水稻，盛产葡萄酒，还盛产汗血宝马。我听他们说了，这种马可是天马的后代。汉武帝大吃一惊，天马的后代，何以见得呀？陛下，这大渊国的国都名叫二师，在这国都的西北有座高山，翻过高山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，在山和沙漠之间有片绿洲，这片绿洲经常会出现一种漂亮的野马，这马的耳朵就像竹子被刀劈过一样，又长又尖，眼睛就像战马脖子上的铃铛一样炯炯有神，这马腿啊前边肌肉发达，屁股翘得老高，就连这马的鼻孔也比咱们中原马大一圈。说着张骞拿过羊皮画指给汉武帝看，陛下您看看这马腿，这蹄子和这腕骨，只见足足比咱中原马长出去一多半，您说这种马速度能慢得了吗？汉武帝看着神马的画像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，哎呀，这简直就是神马呀。是啊，这种马速度极快，光靠人力根本逮不着。这大渊国人聪明啊，每到春天这马发情的时候，他们就把五色的母马拴在外头，有一些野马经不住诱惑跑了交配，这生下来的就是汗血宝马。汗血宝马勾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。接下来张骞又透露，这匈奴单于已经去大渊国要过三回马了，这大渊国国王不愿意给他们，前两回都是哄骗过关，这第三回他们派的就是唐义父，已经被我收服了，现在就住在我家里呢。虽然张骞出使西域没能联合大月支，可这一趟的收获也让汉武帝十分满意。当时汉朝正在对匈奴作战，张骞在匈奴待了十几年，汉武帝就打算派他上战场。一个探险家又能否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呢？ 当时汉朝将军卫青、霍去病这两个人正在对匈奴作战，多年驰骋沙场，好几回都把匈奴赶到了漠北，可匈奴骑的马脚力好，任凭你大汉士兵再多也追不上人家。边关一直不安稳，气得霍去病啊咬牙切齿发毒誓，不把匈奴人斩尽杀绝，我到死也不结婚。汉武帝听了这话自然是大受感动啊，同时这心里也暗下决心要彻底解决匈奴。张骞在匈奴生活了那么久，对匈奴是相当了解，汉武帝就派着他去战场上配合主将卫青。当了这么多年俘虏，张骞现在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，因为作战勇猛，胜利回来之后又被封了个爵位，第一次出战就得了一个满堂彩。两年之后，张骞又率领部队和李广一起去攻打匈奴，这回可就不像上回那么幸运了，因为张骞操作失误，弄得他俩都和部队脱了节了，结果李广是拼死一战才得以脱险。经过这一战，汉武帝发现张骞实在是不适合当军事领导啊，你呀还是干老本行吧。这期间汉武帝一直念念不忘汗血宝马，也想在西域继续寻找同盟军。这个时候张骞也一直在劝汉武帝联合乌孙这个国家，乌孙国小，经常受匈奴欺负，如果汉朝可以和乌孙、大夏这些西域国家结盟，一样可以切断匈奴的右臂。这个想法一说果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，一道圣旨下来，张骞又被派去西域了。这回除了寻找同盟者，还有一个特殊的重大任务，就是换马。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，汉武帝马上下令派人绘制图纸，给我打造一匹金马，外加黄金千斤，用这些跟大渊国交换一匹汗血宝马。没过几天，一匹雄赳赳气昂昂的金马就铸成了。上一回张骞去大渊国两手空空的，这大渊国王还送了两匹汗血宝马呢，这回汉朝带着这么贵重的礼品前去拜访，这大渊国王不会不给面子吧。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祭拜天地，礼仪之后，一个由张骞领头300多人的换马使团再一次踏上了通往西域的荒漠。这个使团可谓是价值连城，除了金马黄金1000斤，还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、丝绸、绫罗、陶器，浩浩荡荡的就开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域。这个时候张骞选择了一条曲折的路线，在西域的时候张骞曾经去过一个叫大夏的国家，在那儿张骞惊喜地发现这儿的市场上竟然有卖四川物件的小摊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从元毒运过来的。大夏国远离汉朝1万多里地呀，而元毒呢又位于大夏国东南几千里，既然大夏有四川的东西，可见这儿离四川不远。张骞再次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，如果从四川去元毒，再从元毒去大夏，这样既躲开了匈奴，又能跟多个国家交往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？可惜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张骞的队伍最终还是没能到达元毒，反倒是顺利的到了乌孙。乌孙这个国家呀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时候也曾经接触过，乌孙国王惧怕匈奴，不愿意跟汉朝结盟，没办法，这张骞只好把手下分为几路，分别派往各个西域国家。派去别的国家的使者呀，咱就不说了，单独说这去大渊国的使者。当时这位使者也是通过选拔上来的，这个人名叫车令。 车令带了金马，带着千金黄金，还带了绫罗绸缎陶器这种礼品，一路上风尘仆仆的就到了大渊国的首都二师城，跟大渊国王准备直接挑明，就这些东西要换一匹汗血宝马行不行。这个大渊国王名叫兀寡，他坐在宝座之上，看着汉朝使者送来的东西都看傻眼了。一匹黄金做的马，金光闪闪，耀人耳目，光滑奢侈的丝绸，就这么成捆成捆的堆在车上，旁边一个个大木箱子里边装的都是金条。即便身为一国之君，他也没见过这种财大气粗的场面呢。兀寡看呆了，这汉朝天子要干什么呀？就说这马值钱吧，也没见过这阵势啊。大渊国王兀寡懵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他先请车令去休息，自己赶紧把大臣都找过来了，召开紧急会议。你们也看着了，这汉朝带了金马来换咱们的汗血宝马，到底怎么着，咱换还是不换？大臣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心说这事儿您还用问我们呢？当然换了。换？这汗血宝马咱这不缺，金子多值钱呐。大臣全都点头同意。兀寡也觉得有点道理，刚想散会，一位大臣开口了：大王，您也不想想，汉朝为什么花这么大的代价要买一匹马呢？这里边难道就只是买马这么简单吗？兀寡一听，嗯，等等，你什么意思？快给我说明白了。金马换宝马，摆明了是大渊国占便宜。这大臣的一句话让兀寡起了疑心，他们竟然开始怀疑汉朝是不是有什么阴谋。这车令能否顺利带着汗血宝马回去复命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把星光点亮，谁把彩虹画上，把明天变晴朗，谁把微风吹得如